南昌县工人界抗议傀儡当局反工人政策的总罢工日益扩大。公共运输工会9月27号投入罢工后，冶金工会和保健医疗工会9月28号投入了罢工，共有18万名工人参加。民主工总9月28号在首尔、仁川、京畿道等14个地区一起展开了总罢工权力斗争。民主工总所属工会员在首尔的如意岛举行总罢工权力斗争集会，有16000人参加。另外，南昌县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9月27号在首尔的傀儡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支持公共部门工人投入罢工，反对朴槿惠集团采用成就年薪制。